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现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0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那么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援助雄安新区办学项目启动仪式举行，四所学校在雄安校区挂牌。 我国学生资助资金2017年突破1800亿元，连续11年增长。 北京16所高校撤销了38个学位授权点，13所高校增列20个学位授权点。 好，下面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北京市援助雄安新区办学项目启动仪式1号在雄安新区荣城小学举行，标志着北京市教育援助雄安首个项目启动实施。北京市六一幼儿园、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和北京市第80中学分别与雄安新区的雄县幼儿园、雄县第二小学、荣城小学、安兴二中合作办学。雄安校区今天上午正式挂牌成立。 教育部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国学生资助相关情况。据了解，2017年全国受资助学生的规模达到了9590余万人次。今年全国学生资助将努力实现资助对象精准，通过学籍系统、资助系统与扶贫、民政、残联等部门数据库对接，实现特殊困难学生全部识别。在资助规范管理方面，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刘景表示，今年教育部将定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切实解决监管无制度、无时效、无威慑的三无问题。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投诉举报受理，推动各级教育部门全面开通学生资助问题举报投诉渠道，并安排专人做好受理工作，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8号下达2017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全国129所高校大幅撤销了340个学位点，其中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等16所高校撤销了38个学位授权点，这是继去年之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连续第二年大幅撤销学位点。本市同时有13所高校增列了20个学位授权点，包括清华大学的安全科学与工程博士一级授权点，北师大的天文学、信息与通信工程2个硕士一级授权点等。此外，学位动态调整是国家双一流名单和全国第4轮学科评估结果刚公布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少高校主动撤销了大量的学位点，体现了高校重视和提高学科质量的决心。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晴天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让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首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 从本月1号开始，北京高招体检将分区县在各指定医院同时进行。体检是每一个考生都要经历的重要环节，考生能否被高校顺利录取，除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和志愿之外，身体因素也不容忽视。体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体检结果对于高招录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考生又该如何根据高考体检结果选择高考专业呢？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解析。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分别是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钱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窦子言。窦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钱文红，北京市体检中心副主任、眼科主任医师，担任北京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通信编委，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专家委员，国家招生体检标准、征兵体检标准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体检相关政策文件起草组主要成员，北京市专项体检会诊及鉴定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北京市体检质控中心具体工作。窦子言，北京市体检中心专项业务科科长，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专家委员，长期负责北京市各类专项体检的管理工作和北京市健康体检的具体质控工作。那么我们每一年都把这个体检的这个项目放在我们节目开篇的这个位置，就是想要表明这个体检工作的重要性哈。 没错， 因为往年可能家长过分的关注考生的这个分数情况了，但是体检却和我们那个专业选择的填报有着密切的关系。 确实是， 是、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我们高考的这个体检结果和咱们高招志愿填报之间的重要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说，在整个高考的这种过程中呢，我们考生和家长更多的是关注就是我们的成绩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志愿的填报怎么样啊。实际上体检呢是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有时候往往被大家去忽略了。就是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体检的这个结论啊，关系到一是呢我们这考生能不能够上学啊，第二呢就可能要关系到他能不能够去选报他自己所喜欢的这个专业啊，同时也是我们高校在录取时呢对考生的一个判断和取舍，也是关系到这个新生他入学以后呢他这个专业课是否能够这个适应这个学习。 如果咱没重视这个体检的结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咱能不能分析一下往年的一些个案例啊？ 应该说呢就是通过咱们往年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这考生没有重视这体检结果，然后他在报的时候没有避开这个现报的专业，那在这个咱们录取现场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要被退档。结合咱们历年的这种情况呢，这个身体原因的退档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视力情况啊，视力不够标准，第二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色觉问题，就像例如我们有色弱或者色盲的问题呢仍然是去选报这个现报的专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个别的这种身高啊或者体重的这种问题，这是比较常见的。主要呢这个就是一些现报的类，例如说我们这个医学类的专业啊，还有我们体育类的专业啊，像这些呢可能就是对于这种裸眼视力啊包括或者矫正视力呢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像往年呢，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这一些，例如这种色弱的考生吧，他按照我们这个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指导意见里边的这个第二部分，它是有一个规定，它是有，更多就像报这种医学类专业啊，它是等于是不能够报考的，但是呢，他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然后觉得我报报试试吧，对吧？然后就报了，报完了以后呢，当然是在院校，因为他在查阅他这种整个投档信息的时候，在他身体条件这关就会给他卡住。这个上现场的话，不管他分是有多高，他也是直接被会退档退回来的。还有一类考生呢，可能就是没有看这个院校的招生简章，他只看了这个指导意见，因为我们很多的院校的招生简章啊，就是说除去我们色觉跟这个裸眼视力的要求以外呢，还会就是刚才说的矫正视力、矫正度数啊，然后身高啊，就对这些会有一些要求，特别就刚才提的医学类的还有我们体育类的这种专业，这种的话是非常他们要求会比较严啊，所以说也就要求我们就是提示我们考生呢，就是这几方面都需要进行关注。 对，如果我们的考生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话，是不是我们在体检之前应该先报备一下？来，多科长， 这个实际就涉及到我们有一个这个病史的一个填写的问题了。这时候就提示我们的考生，你这个既往的病史，包括你现证的有什么情况的话，应该就是说，一是填写，二是我们在这个体检的现场要跟这个医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他便于这个医生了解你现在目前的最新的状况啊，是否适合能够完成你的学业。 好，那么对于这个高招体检，我们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体检工作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么这些项目的出现问题会影响到考生的哪些志愿的填报。窦科长给我们再梳理一下 高招体检呢，因为咱们主要是进行内科啊、外科，包括身高体重啊，然后还有这个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放射科，还有咱们实验室的丙氨酸基转移酶的检查啊，应该说就是根据咱们往年的这种情况综合来看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根据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我们第一部分啊，它是所列出的这个相关的疾病是咱们学校是可以不予录取的，这里边就像包括我们严重的心脏病啊，包括我们这种血液病啊、结核病等等等。然后第二部分呢，等于是它是一些相，就是我们相关的学校的有关专业，它是涉及到专业是可以不录取的啊。这时候呢，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色觉还有对这个视力的要求啊。这时候考生如果说填报了这些专业呢，也是会被退档的。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它根据它的办学条件和这个专业的培养的要求，会提出对这个考生的身体状况的一个补充要求或者补充规定，而且它是通过它这个招生简章呢对社会进行公布。我们考生呢，如果说在报考的时候你报了这些专业的话，也是同样的会被退档，例如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身高啊，然后我们矫正视力啊、矫正度数啊等等，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啊。 刚才您提到这个体检工作的这个指导意见哈，里面它有这个不宜就读和不予录取，这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个可能我理解的就是不予录取，就是指导意见当中的第二部分提到的，说报了会被退档，如果不符合。那么第三部分的这个不宜就读，可以报考吗？如果说报考了之后会存在哪些后果呢？ 对于这个第三部分啊，患有下列疾病不宜就读的专业，这些专业呢，就是提示我们考生在报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为什么呢？这些就是对于他将来在工，就是他学习已成以后，他在工作中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啊。但是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录取的时候，就是说了，我们考生呢，这个学校呢是不以第三部分为依据来拒绝录取考生的，也就是说白了，第三部分是不能够作为退档依据的。但是也建议考生呢，一定要慎重的进行 慎重报考。 对，因为你将来有可能影响你的就业。 对。 在这个我想补充一点啊，虽然说这个第三部分这个高校是不得以此为标准进行退档，但是有很多高校它是把第三部分的内容已经转化成它自己的招生简章，在它的招生简章上，如果它提前公示 向社会公示了他可以依据招生简章的身体条件的补充规定退档、所以这个家长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以为说第三部分这个政策上说了不能退他就真不能退我、如果人家高校事先在招生简章里公示了，高校就可以退。所以这个呢也希望家长呢能够认真的这个去把这个事儿考量清楚。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那么说到这个各位考生手里拿的这张体检表啊，其实有些内容还是需要大家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啊、咱们教教大家怎么看这张体检表好不好啊，刘科长。 这个体检表呢，我们考生啊或者家长拿到体检表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核实我们上面的相关的信息，包括就是这个体检信息是否相符，就包括特别是一些身高体重啊，看看有没有这种错误，对吧？如果说你要发现有疑义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提出这个复检的申请。第二要特别强调的呢，我们要重点的关注啊，就是我们体检表下方是有一个报考专业建议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里边呢会有相应的，就是列出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还是就是这个勾选项啊，你要看一下这个到底是哪个项被勾起来以后你要避开这个相关的专业。我们大约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90%的考生可能都是第四项或者第五项会被勾选，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家长也不必说过于紧张，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打这勾什么意思、那个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意见的第二部分的4-5条，主要是对裸眼视力的要求。一个是要求到5.0，一个是要求4.8。实际就只要把这两个限报的专业给避开了就可以了。所以说一定要关注这个选报这个专业建议。 我们关注这个建议之后还要结合这个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指导意见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个翻面就有啊？ 对的，我们体检表咱们北京现在这个体检表的背面就有这个我们这个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体检指导意见。同时我们也可以到网上去查询，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查找到的，包括我们北京市体检中心的网站都可以查到。 其实主持人刚才提的非常好，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很多家长最常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指导意见上哪里去找，所以我觉得主持人一会儿应该把这个指导意见的题目再重复说三遍，两个事情说三遍。第二个呢就是考生家长可能不一定能够长时间的看到这个体检表或者能保存，因为可能有时候学校由于存档还要收回啊，所以他可能看背面的这信息不太方便，所以我们还是给他推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途径啊，给他说清楚让他去哪里看。第二个就是刚才窦科长说了，这个专业指导意见下面每一条后面打了方块勾了，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一定是结合指导意见去看。那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在就是提醒一下，实际上我们这个指导意见呢到现在已经10几年的时间了，我们指导意见当时制定的时候后面所列的很多专业名称啊，可能现在已经发生了部分的调整，包括刚才二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在前面的新闻里说过，我们很多高校的学位点儿有变更了，有的撤销的，有的新增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我们专业的变化。所以呢大家光看这个指导意见所列的专业还不够的，你还要去发散，你还要去比较，有一些专业名称它已经发生了变化 啊、 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家长多多的去做一些功课。 那么对于这个体检数据，最后我们在做完检查之后，如果有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家长和考生存疑啊，或者说有这种质疑，我们该怎么办呢？窦科长， 就是对体检数据，如果说我们存疑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当时还在现场啊，因为有时候现场可能对一些数据就会有疑问，这时候我们就是现场可以通过带队的老师，然后跟这个体检机构联系，现场的话一般都会再安排一次复检。如果说我们是看到体检表以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我们学校啊或者校医啊，然后联系我们的这种体检机构，然后这时候就会在择期啊，就是选择适当时期，我们再安排一次复检。 但是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这个家长和考生，因为根据咱们这个规定呢，就是考生如果发现这个体检结果有疑义，是需要在体检结果网上公布查询之日起2周之内啊，通过这个报名单位向这个医院提出这个复检的申请，然后再由医院根据这个情况进行安排。 有的时候吧，这个考生这个阶段也非常非常的忙，可能这个体检结果返回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在意，然后等到这个报考专业的时候，他跟家长可能才关注到自己这部分信息，那可能就失去了一些我们复检申请的这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呢在拿到体检表之后呢，能够马上的啊，比如拍张照片啊，或者跟家长共享一下这结果，存一下，这样啊，早一点去核对自己的信息啊，不要忙来忙去的，把这件事忙到这个后期了，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会比较麻烦了。就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岁月静好，他问了，请问体检前如果服用了开瑞坦，会影响化验结果吗？ 这个主要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疾病的话，这个就是需要这个服药治疗的话，这时候也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进行停药。这个我们在这个体检的现场呢，就是跟我们的医生啊一定做好沟通。如果是影响，一般的话可能影响我们这种检验检查的话啊，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补检啊，复检啊。 好，宁宁想问说，请问如果肥胖血脂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首先呢咱们高招体检是不查血脂这项啊，所以说这个作为肥胖这呢，肯定就是跟我们这个相关对体重如果有要求的这种院校可能会有影响啊。 好，零度章鱼妈，孩子2017年5月份的时候膝盖韧带断了，做了手术，想报考军校，这样能行吗？想报考军校哈，2017年5月， 我印象里应该是会受到限制的啊，应该有一个主要关节的疾病，应该是在1年以上。那详细情况呢，可以等军检的时候咨询这个现场医生，或者呢，如果考生提前要报呢，可以咨询我们相关的军队院校。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 也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